曹操上午、 哦、曹操上场， 于宝剑上来了， 是 啊，唱三句， 嗯， 陈宫最后的冯句， 哎，对， 上来这么唱， 是 子子子手子老鹰， 嗯， 小鬼孙唐无阎王， 嗯， 宝剑一曲全都加上， 嗯， 呱仓， 嗯， 呱仓， 嗯， 呱仓， 哦，把这四个黑袍给杀了， 哎，证明被他们一家子杀 了，哦，证明就是杀家了。 陈宫得缝一句腿儿， 哎，上来 上来，这手一拦他手、 嗯、是 这一挡袖子， 嗯， 一扔袖子， 是 吓得我三魂七魄忙啊啊啊啊啊啊啊！ 哎，这是满圆圈， 这就对了， 是啊， 他唱完三句 啊 啊，一条陈宫， 嗯， 没上来， 是啊，他上不来了，现办也没那么快呀、啊， 他纳闷， 嗯， 今怎么没出来？ 嗯。 他从上上门喊， 哦， 宝剑交的这手 是 陈宫， 嗯， 陈宫， 没， 陈宫， 嗯， 没人理他。 哎呀，你看看这玩意儿， 不那老在这站着 啊， 奔下城门， 哦， 陈宫， 嗯， 陈宫， 啊， 陈宫， 嘿呀可， 还没人理他 啊， 他站着抬裆劲儿， 嗯， 自己。自言自语， 嗯 嗯，这陈宫哪里去了啊？ 哪儿去了呢？ 抽羊就说了， 哎呀，你看看你这戏就失业了吧？ 哎呀，打鼓的一看，你这干嘛呢？ 对呀、啊，你不按买卖做呀？ 哎，有什么事儿台上别这样。 那么后边再说，这是嘛玩意儿呢？ 嗯，看你今儿怎么办？ 哦， 把鼓剑子就拿小棍儿， 嗯， 哦呵。被烟抽出来了， 嗯， 花烟火点着了， 哎呀，好嘛，古老那是抽上了， 因为古老一不打那是总指挥啊， 啊， 拉弦一看，哦、 嗯， 这放一弦， 嗯， 他也点上了， 你看看， 打捞鹅的，打鳌脖的、 嗯， 打小锣的， 嗯， 打大锣的， 嗯， 都抽上了， 哥，你这玩意儿， 大伙儿看看曹操、 嗯，嘿， 曹操，嗯， 正等哈哈笑了， 哪、嗯、里，我操， 哦，嗯， 几位 啊， 拿我大茶， 哦， 看我笑话， 呵， 哦， 嗯，嘿，哎，这什么意思？ 一透袖就加后点儿， 哦，这意思叫弦要唱， 他要唱， 哦， 我老一跳，哎，烟酒掐了， 好好好好 拿大镯子，赶紧整着帮着拉弦的，那等着， 你看看乱成一团了， 这去曹操的还真有两下子， 他怎么样？ 他现编了出去。 是啊， 没落的倒好， 嗯， 反得的正好， 哦， 弄给圆了场了。 哦，他怎么改的这词儿呢？ 我给你瞧瞧。 哎，你瞧一瞧， 恼恨陈宫力不当， 嗯， 你不上场为哪桩？ 是啊， 清晰的先生们多原谅， 嗯， 我找找陈宫，我再上场。 他 找陈宫去了。 是 火红的太阳刚出山， 那也保险，连滑杆带我都一块往下折呀。 妈妈，他拿裤子， 我爬上去 啊！ 我爬了半道，你关店门，我掉下来了。 啊，这个对。 经典名段。 这里是百年笑声。红酒，欢迎您继续收听。于宝林、冯宝华二位的劈桌放在结构上安排得十分巧妙，用兵发云南作为电话，通过京剧舞台上的局限性引出了京剧中不合理的问题很多，通过桌放曹为例子进行劈讲，用叙述和学唱的方法对戏中杀家一场做了细致的分析，又巧妙地将段子的内容引向由于演员不和在演出捉放曹中引发的舞台事故上，最后以饰演曹操的演员急中生智救场作为结束，这个段子显得结构十分完整，整个段子很好地展现出了相声演员在说表和学唱两方面的基本功。于宝林、冯宝华先生的这个作品呢，只是劈捉放的一种说法，其实这个段子也有一种歪批的说法，那究竟是怎么说的呢？咱们就来听听王月波和郭德纲合说的批桌放。 这场是您表演？ 哎， 您这场是相声？ 是相声。 还干这个呢？ 不干这干嘛去？ 我就纳闷，还有人听说相声？ 怎么了？ 你们这个相声演员呢？ 啊，